经典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。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。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，因为这件事他甚至改变了他堂弟的人生命运。他到底做了什么呢？欢迎光临。 哼，这酒吧还真是你开的呀。 哟，是你啊。 还记得我呀？ 当然了，甜品店里的小老师嘛。哎，我记得那天去你店里买东西的时候，你一直在气势汹汹地教训学生。想喝什么？我请客。 珍珠奶茶吧，原味的。 没问题。老板，两杯珍珠奶茶。 不卖。 不卖？为什么不卖？ 我说你们怎么不去上学啊？身上还穿着校服呢，逃课了吧？ 你管那么多干嘛？ 我的店呢有个原则，就是上课时间来店里的学生我一概不接待，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考大学啊？ 哎，我们考不考大学关你什么事儿啊？ 是不关我的事。你们现在可能觉得上大学没用，可能你们周围的人也是这么跟你们说的，别听他们的。现在稍微大一点的公司招聘条件都得是大专文凭，你们姐姐我就是大专毕业，第一份工资比本科生少300块呢。哎，你们别觉得大学里的知识用不上，那就是个小社会，在那儿你们除了能学东西还能学习工作技能，又没有真正的社会那么复杂，不会有那么多勾心斗角，老师和实习单位都能教你们很多东西，这些东西可不是你们自己参加工作之后竞争对手愿意教你们的。好了好了，赶紧回学校去。 好好好好，走吧走吧走吧。他这人真奇怪。 哼，就是。 老板，我也要一杯原味珍珠奶茶。 哎，好嘞，这就来。原味珍珠奶茶一杯。 好，谢谢啊，微信支付了啊。 好，谢谢。 你还挺有意思的。 啊。 为了让孩子们上学，连上门的生意都不做了。 嗨，劝人上大学都成本能了。 是吗？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机会也去我店里坐坐吧，免费送酒。 故事酒吧？你是开酒吧的？人呢？ 所以你去找过来了？ 你这人也真是怪啊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 哎，对了，珍珠奶茶味道不错。 那必须的，你这店，也不错呀。 谢谢夸奖。 哎，说好了的，我来就送酒是吧？ 前提是 你得给我讲一个故事。 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可不会讲故事。 没事，你可以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故事啊，比如上次你跟我说劝人上大学都成本能了，我觉得这里面就有故事。 怪不得你这儿叫故事酒吧呢。 怎么样，我没猜错吧？ 算你没猜错吧。我可能对上本科这件事儿有执念吧，所以特别见不得别人明明有机会上大学却不好好珍惜。我堂弟就是被我生生劝进大学去的。 劝进大学？ 对啊，我们家呢是个大家族，关系都很亲。我爷爷去世的早，奶奶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长大，我爸是老大，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，我呢是独生女。我姑有俩儿子，一个是大我两岁的哥哥，一个是比我小三岁的弟弟。我这个堂哥啊，高中刚开始的时候本来成绩还不错，但是高考前一个月他们的老师啊去了别的学校，又没有老师代课，所以他的成绩直线下滑，最后只考上了一个技校。我呢本来也可能初中毕业就上技校的，可最后愣是被我爸连哄带骗的考了大专。 连哄带骗？ 是啊，我爸年轻的时候是电工，我一个女孩去受他影响，从小就喜欢玩那些工具，小时候拆玩具，大了就拆电视电脑，什么都干过。所以过去啊，我是一心想去技校学技术。初中不是有春招吗？我成绩在我们班是中上等，也想去参加春招。我爸就劝我，你又不是考不上高中，技校的中考结束也招人，你先参加中考试试，考不上再去技校，没准你就考上了呢，大学也有学技术的。 所以你就考上了高中？ 对啊，等高三的时候呢，我又动起了上技校的心思，主要是因为当时我的成绩不上不下的，心里就有点打鼓了。可我爸又开始了那套说辞，你试试，没准就考上了呢，本科考不上，大专也有技术专业，试一下不吃亏，试一下不上当。 这吆喝我得给满分。 我也是信了我爸，就乖乖参加高考了，还真被我考上了。虽然不是本科吧，但那个大专还不错，就是离家远了点。去了我才知道，大学真的是一个新世界，太长见识了，所以我才特别感谢我老爸那个大忽悠。哎，你这下明白我为什么要忽悠我堂弟上大学了吧？ 哎，是不是你堂弟也和你当初一样不想上？ 其实是我姑姑和姑父不想让他上。 啊？为什么呀？ 哎呀，我记得当时我弟的高考分数比我高，可我奶奶打电话跟我说，因为他的分数不够本科，所以姑父就不想让他念书了。我一听就急了，赶紧打电话给姑父，没想到他竟然说，因为我堂哥准备结婚买房子了，而他和姑姑省吃俭用也只能付个首付，所以也没钱给堂弟上学了。他打算安排我弟去他们厂里打工，一个月呢也有好几千的收入。我就问姑父，堂哥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？姑父说，堂哥因为想买房子，所以也是这么想的，还说以后会给弟弟补贴的。 所以你弟弟就心甘情愿地同意了？ 我弟弟就是个闷瓜，被他们一说就真的同意了，我真是快气死了。可当时又在学校没法回家，就开始挨个给家里人打电话。我先找到我爸妈，他们说其实他们都劝过了，但毕竟那是人家家里的事儿，只能他们家自己解决，更何况我弟也同意了。我说我弟懂什么呀，他还不是因为姑父和我哥都这么说了，他一个小孩子能怎么办？我当初不想考大学的时候我爸怎么说我的，怎么到我弟这里他都考上了还不让他上了？然后我又给我堂哥打电话，他又跟我解释说，主要是家里确实没什么钱了，他和他女朋友谈了好几年，没房子怎么结婚呢？我就说了，你急着买房子也不能拿你亲弟弟的后半辈子来抵啊，你好歹上了个技校， 他以后就顶着个高中毕业文凭到哪儿找工作去啊？你能补贴他一辈子吗？ 嚯，话可够狠的，没给你哥说急了 啊？那倒没有，我们关系平时挺好的，他只是说上大学也没什么好的，出来都是一样给人家打工。我一听就更气了，我说你上的那个也叫大学？大学是我们这样的，上大学除了有文凭还能开眼界，你弟弟分数不低，就算上不了本科也能上一个比我还好的大专，为什么不让他去啊？ 他能听进去吗？ 听没听进去我不知道，但他其实也知道弟弟为他牺牲很大，所以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。然后我就又给姑父打了过去，我说你怎么只顾着大儿子，小儿子以后怎么办呢？就算你不信大学毕业更有前途，那就单说找对象吧。我哥在学校里就谈上了，可我弟为了高考也没顾上找女朋友。我一个大专毕业的女生，以后找男朋友肯定不能找学历比我低的吧？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男人以后怎么找女朋友？现在女孩子要求那么高，你家钱也不可能再多了，那可不就看学历吗？我一学年的学费加住宿才5000不到，报个学费不贵的学校3年能花几个钱？我哥买房子就缺他上学这1-2万的吗？他现在还小，可以听话不上大学，等他进社会混过几年，看他还认不认你这个爸爸了。 真是句句在理啊。 何止是句句在理，我都声泪俱下了，气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。姑父也知道说不过我，就直接说没钱，毕竟除了学费还有生活费，他们家负担不起。我就说啊，等我一毕业我就给我弟补贴学费生活费，我家经济还行，而且就我一个女儿，我也没谈对象，3-5年内不会结婚，所以还可以让我爸补贴一点。总之必须要让我弟上大学，不然他一定会恨死你们的。 好家伙，亲姐也不一定能做到你这种程度，这总算能打动他们了吗？ 最后啊，他们拗不过我，总算让我弟上了大专。今年过春节我姑父还一个劲儿谢我呢。 哦，他们也知道让孩子读书的好处了？ 必须的，主要也是因为我弟争气，他除了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和前2个月的生活费是我姑姑姑父出的，后面2年的所有费用都是他自己勤工俭学挣的钱。暑假呢就去我姑父他们的厂里打工，平时也不怎么花钱，剩下的钱还能补贴我姑姑呢。毕业之后啊，他就去了他哥的公司，俩人都在慢慢升职加薪，生活越过越好。我弟呢还谈了个挺漂亮的女朋友，姑姑姑父喜欢的不得了。哎，你说他要是不上那个大专能有今天吗？ 确实啊，读书可能从短期看是没什么太大回报，可是却能影响人的一辈子。 就是，可有的高中生就是不明白这一点，就像那天你在店里看到那俩学生，一看就是高中时偷摸谈恋爱逃课跑出来约会的。 没错， 我之所以宁可不做他们的生意也要把他们赶回学校，就是因为我另一个堂弟吃亏就吃亏在早恋这事儿上了。 另一个堂弟？ 就是我叔的儿子，他比我小7岁，我叔叔婶婶呢都在外地打工，我这个小堂弟从2年级开始就一直和奶奶住在我们家。他从小到大学习倒是没让人操过心，刚上高中那会儿成绩也一直都是年级前10，到了高3就更不得了了，大小考试都是年级前5，每次家长会都是我去开的，经常会被老师夸得不好意思。结果到了高3下学期，我弟竟然开始和同班女生谈恋爱了，成绩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周一到周五他住校我们管不了他，到了周末他竟然还会给女朋友打电话打个半夜1-2点。 家里没说管管？ 家里其实一直都是我在管他，毕竟我父母也不好说什么，但是我当时也觉得直说不太好，就经常暗示他早点休息。恋爱不是不能谈，但也别影响学习啊，吃了3年苦，别到最后掉了链子，浪费了那么多努力。他听了也收敛了一点。唉， 不过其实我说他的时候也已经晚了。 高考没考好？ 对呀、啊，成绩只排在了班里的中下游，而且正好那年二本三本合并了，我爸和我叔真是为报志愿操碎了心，给他选了几所二本学校，后来他去了比我当年上大学还远的地方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我奶奶还问他女朋友考到哪儿了，他还不愿意说。后来我才听我叔说，他们俩在高考结束后没几天就分手了。虽说当初是那个女生追的我弟，可是人家比我弟的高考分数高了100多分，所以估计是我弟提的分手，毕竟面子上挂不住了吧。你看人家女生谈着恋爱倒是没影响学习，我弟倒是当了真了，我估计他是肠子都悔青了吧。到现在高考这个话题在他那儿都是禁忌。 嗯，如果知道后悔了的话，倒也不是没有弥补的可能，回头研究生再努把力呗，以他的学习能力应该不是问题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如果因为一次打击而意识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，倒也不是件坏事。 这倒是，到时候看他自己吧。其实我周围还有好几个因为当初没上大学而后悔的，我一个同学当年就是在春招的时候上了技校，毕业工作了一年之后又自己重新考了本科。你看我都毕业4年了，可他今年才大4。前两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跟我说呢，他最不能原谅的就是当年的初中班主任。当年他自己不想念书的时候，班主任非但没劝他努力，反而把他劝去了春招。其实当时隔壁的班主任都在鼓励他好好学是能学好的，但他最后还是去了技校。如果不是当年选择错误，他也不会浪费那么多年时间。啊，我还有一个朋友，他本来高中成绩不错，但因为他父母不和，总说家里没钱供他上大学，所以他连高考都没参加就出去打工了。等他工作一年后，他发现父母竟然在老家全款买了套房。 这也叫没钱？亲生父母还能这么坑孩子呀？ 所以你看奇葩父母哪儿都有吧。他还哭着跟我说过，因为学历问题他在工作上也没机会升职，所以他只能又上夜校报了成人高考。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会那么教训那两个学生了，很多孩子真的需要在关键时刻有像你这样的过来人拉一把。 前提是他们得听得进去啊，反正我能做多少做多少吧。其实我这么干也都是因为我爸对我的影响，他就非常好学，我当年填志愿的时候好多人都让我看看各专业的就业情况，但我爸却说你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，一定要学得开心。我因为喜欢电学，所以就选了机电一体化专业，我也是我们班上唯一的女生。 哇，众星捧月呀、啊！ 而且啊，我的成绩也不比那些男生差。 哎，那你怎么开了甜品店了呢？ 嗨，主要是因为性别原因，这个专业我不好找工作。虽说我现在开店好像和专业没关系，哎，但是我没事的时候还拜了个木匠师傅，自己做做台灯啊、收纳柜之类的小东西，生活也很丰富啊。要是没有大专那几年的底子，我连这些爱好都搞不起来呢。 嗯，很多人觉得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就业赚钱，其实学习的好处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啊。啊，对了，稍等，我想送你杯鸡尾酒。是你的鸡尾酒， 好漂亮啊，竟然还有一对翅膀，这是用苹果削出来的。 没错，这杯酒啊是由沃德卡、蓝色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，它的名字叫做自由之翼。 自由之翼？ 对。

就遗忘，当年他曾在村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？